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东方日报》报道，薄扶林发生女婴和菲佣被绑架案件，连锁日本餐厅的东主19个月大的女儿前日由菲佣陪同去游戏班途中，被人掳上七人车之后藏心元朗一个货柜内，近三个钟头后主仆是以难以战脚爬上货柜顶求救，惊动村民报警。警方追查天眼揭发车辆行踪之后，寻日凌晨在上水拘捕一名涉案绑匪，正是追缉他的同党。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为中港两地通关而设的香港健康码今早9点正式开通，市民可以到港康码的网站填写个人资料，包括姓名、身份证明文件号码、联络电话号码，并以实名方式登记账户。安心出行程式亦都会同时更新到 3.0 版本，市民日后通关之前可以直接在程式中上载记录。政府发言人提醒，申请注册港康码账户的先后次序和日后通关配额完全无关，市民无需急于申请。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进入食肆等处所强制用安心出行的措施寻日起实施，长者虽然获得豁免，但是有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者进入食肆的时候已经不安心，因为又看不清楚纸仔上面细小的字，亦都忘记自己的手机号码。有机构说，小患者见到填表就掉头走，变相是阻碍他们的日常出行。食物及卫生局就回复说，如果患者填指定表格的时候有困难，可以考虑请亲友预先协助填表，不过到访日期和时间必须要准确。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房委会最新文件就显示，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期间，成功上楼者中只有 10.7% 一般公屋申请者可以3年上到楼，有超过57%的申请者要等候超过6年才上到楼，较去年增加5%。展望未来一年，情况似乎会进一步恶化。截至到今年6月底，有77000名一般申请者已经轮候超过3年，但仍然未曾获配公屋，其中有近2万人已经等待超过6年，较去年大增42%。房委会承认，目前难以准确推算几时才能够兑现3年上楼的承诺。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机管局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未来30年计划大幅减碳，将机场建设成全球最环保的机场，目标是2035年的碳排放量比起2018年少55%。机管局将会从6个主要方向减碳，包括试用可再生柴油、多用电动车等等。不过，机管局亦都承认减排的目标进取，或者会令到三跑系统建造同营运支出增加，需要探讨更加具有成本效益的可行减排方案。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由中联办和外交部驻港公署共同主办的主题座谈会《透视民主真谛，坚定民主自信》昨日在香港举办。中联办副主任陈东强调，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为香港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和广阔空间。可以预见新一届立法会产生之后，行政和立法关系会体现基本法要求。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指出，要积极弘扬中国特色民主，坚决抵制西方干预香港事务。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新冠变种病毒株 Omicron 蔓延全球，本港有需要及早扩大疫苗计划，让成人全面开打加强剂，重拾本来已经趋减的抗体水平。社评说，港府应该审视手上存货和原针的定义，鼓励市民加针自保，亦都要密切联系不同药厂，做好准备，未来要定期打针。经济日报社评。 成报社论，有传红磡体育馆的表演者和观众将来都需要接种新冠疫苗才可以入场。社论说，以公共卫生角度而言，方向正确，但绝不能够忽视运作上的难度。一场演唱会入场人数数以千计，怎样能够让大批观众在接受检查之余还能够准时入场等，都需要同有关业界好好商讨。成报的社论。 明报社评说，当局强调正是加快密地建屋做实事，问到公屋轮候时间几时可以缩短到3年，会否就减少居住环境欠佳户定下分阶段目标，官员就总是不肯作出明确的承诺。社评说，不能够讲过当有做，做过当成功。公务员学院正式成立，除了加强国情培训，亦都要加强公务员目标为本的意识。明报社评。

昨日開始政府就要求入去食肆、健身室、美容院这一些的表列处所都必须要用到安心出行。有一些豁免的够65岁未满16岁以及是残疾人士或者一些政府认可的人士都是可以是豁免用这个安心出行的。整个情况昨日就第一天是正式推。那个的情况会是怎样呢？尤其是一些餐厅对于他们一些的客啊，或者一些餐厅的生意会不会都有可能有影响呢？第一日开始整个适应的情况又如何呢？请你一位嘉宾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呢就有稻苗学会的荣誉会长黄杰龙。早晨。 早晨，小罗文。 早晨，黄杰龙。讲下昨日那个第一日，即是要在所有的餐厅都要用到安心出行，撇除那些豁免人士，你自己观察第一日实行的情况是如何呢？顺不顺利呢？又 我想先讲一句，大家有些人仲搞错的，所谓的豁免呢不是乜嘢都唔使做， 佢要填紙仔， 係可以填紙仔點解啫？咁咧仲有啲客人啊，或者有啲人係搞錯。咁啊，無論如何咧，琴日咧係如果用一句簡單嘅形容咧，其實都算係尚可嘅、順利嘅。咁咧嗱，我都有去了解一下，即係譬如最簡單運作有冇影響啊咁樣。咁就大致上都 OK 啦。咁有啲又話。真係出即係有啲事幹發生嘅呢，就係、是、有啲人會鬧呀咁啦。咁我覺得譬如用一個個案嚟講下故事呢、就有一個個案聽到呢，就話係有啲睇落去唔似係65歲以上嘅，就聲稱自己係咁。咁同餐廳呢就有啲即係喺度嘈交呀咁樣。咁呢啲即係譬如呢個個案呢，我都覺得可以提醒一下餐廳啦，即係我哋做食肆咧，其實而家受好多規管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食肆嘅角色咧，應該就係一個服務嘅角色啦，提供服務。咁啊，執法嘅角色咧，就留翻俾可以留翻俾執法者去做嘅。咁所以如果有人話聲稱自己係豁免群組咁，只要我哋提醒咗佢，咦，要係豁免群組先可以填紙咁。而佢都覺得自己係嘅，係嗰三樣豁免群組，又肯喺上面簽名而填啱曬自己啲資料嘅。即填曬啦自己資料嘅，咁其實餐廳咧基本上都完成到個責任嘅，就冇話一定要同個客人去衝突嘅，咁呢個就即係我覺得係唔需要咯。咁我覺得過多三幾日呢啲情況應該都會逐漸都會減少嘅消失㗎啦。 剛才你提嗰個個案多唔多出現嘅咧？即係係咪可能嗰間餐廳都可能佢想盡責任啲，就即係睇清楚嗰個人係咪真係獲豁免唔使用安心出行要填紙嘅咁？但中間有啲可能未好清楚嗰個責任問題咁係嘛？ 嗱，我又唔喺現場啦，我都係喺啲即係我哋飲食界啲 WhatsApp 群組度聽到嘅。咁咧就你話多與少咧，我都冇法全完全把握。咁但係亦都坦白講，琴日成日咧。我哋啲飲食業咁多群組咧，亦都冇一個係明明白白爆出嚟話好大問題。係今日咧，我都去特登主動關心下，就聽到呢啲故事有人同我講咁解啫。所以我覺得人都唔會好多嘅。咁但係就即係正如你講，如果有啲餐廳佢真係覺得想認證下係唔係嘅咁咧，而個客人又要繼續去堅持咧，咁就有機會出現呢啲咁嘅矛盾咯。咁但係如果我自己建議就係即係唔係好需要去做一個衝突嘅。 嗯，整体嚟讲，有冇餐厅都要分多咗人手，譬如去确认佢哋系咪用咗安心出行啊，系咪或者豁免嗰啲系咪有写纸啊，或者生意上面有冇影响咧？又即系喺个人手或者成个安排上面有冇啲乜嘢唔同？ 人手咧，就我一向都系抱持呢个睇法，就系、是、A 类嘅餐厅咧，就肯定系要多啲人手都唔出奇嘅，因为本来佢哋完全唔需要填纸，唔需要安心出行啊嘛。咁咧，但系佢哋从昨天开始就唔可以再做 A 啦。一定要升級到 B 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自然係多咗嘢做，咁要多啲人手咯。咁但係對其他餐廳嚟講咧，原則上就冇咩額外工作嘅，因為其實咧就都係要安心出行，同過去一樣，亦都係一樣唔安心出行嘅就要填紙仔，只係安心出行同紙仔個比例改咗啫嘛。咁填紙嘅比例少咗，多咗係安心出行，只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咁原則上咧就唔應該話人手有咩需要額外。咁當然昨天第一日，咁可能大家緊張啲，咁管理層啊需要去教育下、講下新措施啊呢啲咁嘅工作。但我相信咧都係一個短期嘅問題咯，應該就冇咩大問題嘅。 生意上 咁你講生意咧嗱因為都係昨日第一日啦，咁就無法話把握得太多嘅。咁但係頭先我都講主動去關心一下咧。 我又聽到有一啲情況就係有下跌，但係亦有啲情況係上升喎。 OK， 咁、所以咧就唔能夠確認究竟係嘢唔係影響，即係但係咧聽到咧跌起上嚟咧係跌得多都有嘅，即係三幾十%都有嘅。咁咧就因亦都唔出奇嘅，因為過去的確填紙嘅人咧都唔少噶嘛。咁如果佢未習慣得切，咁跌得比較多，亦都唔出奇。但係亦係就唔係全面話餐飲業都跌，就肯定普遍。我覺得琴日都係，如果你問我整體一個感覺啊，我強調純粹係感覺咧，琴日大致上都唔會話太大影響啊。成個餐飲業應該都係相若嘅，同上個禮拜四。因為都見到有啲升有啲跌咁樣嘅一種情況咯。 你話有啲幾十個百分之，即係十幾十個百分點啦，呢、這個係邊一類嘅食肆多咧？你聽到係即係跌咁多嘅 都冇話一種特別類型綜合到出嚟。 OK， 總之係有啲會員咁講，哎，係咪跌得好犀利啊？ Okay. 但係都係一日啫，咁所以都係要睇下究竟講確嘅係咩原因咧，咁亦都把握唔到嘅，即係。暫時未可以清楚咯。 有冇話需要轉外賣啊，或者成個模式要改變咁啊？ 嗱，特登去轉外賣嘅咧，就只會係少數嘅啫。我聽到有一啲 A 類餐廳就話：，我寧願轉外賣啦咁。咁但係反而咧，我亦都聽到有話，譬如做一啲咖啡店啊、咖啡呢類型嘅朋友咧，就話琴日明顯多咗人係外賣。 嗯。 咁可能就即係有啲客人覺得還。飲分都係要都咁麻煩，不如買酒算啦，咁都唔出奇嘅咁咯。 嗯，我見尋日咧啲傳媒就好似睇到有啲各式各樣嘅可能出現嘅情況啦，譬如一啲豁免人士佢哋要填紙，譬如係長者可能有唔識字啦，有啲講鄉下話啦，有啲係少數族裔啦，同啲職員即係溝通唔到啦，即係想揾佢哋幫手都未必識填紙。你哋有冇聽到一啲類似咁嘅情況咧？有 嗱。或者咁講，原則上呢，如果你要我哋同事幫手填紙呢，其實係好難嘅。因為呢嗰張表呢係一個聲明書嚟嘅。即係如果要啲同事我哋咁繁忙之中仲要搵人去幫佢填表呢，一來冇咩人手，二來呢亦係有可能填錯啊，其他嘢都未必理想㗎。但係呢我哋啲同事呢幫你拎部手機埋去嘟一嘟呢，譬如啲婆婆我唔識邊度嘟啊，或者對嚟對去對唔到招啊！咁咧，咁其實我哋都見到我哋業界好多，譬如嗰啲入座資客啊，或者嗰啲接待員啊，其實幫一幫佢係一秒鐘嘅事嘅啫嘛。 嗯。咁頭先講嗰啲 有咩大問題嘅？ 頭先提嗰啲語言或者溝通問題喺填表嗰度有冇聽過呢啲咁嘅？ 語言溝通問題，佢咪用安心出行咪冇語言溝通問題咯？ 但如果長者頭先我講，我舉個例啊， 長者啊， 即係或者佢哋講頭先我舉個例話講鄉下話嗰啲，或者一啲少數族 嗱，我冇遇過，但係咧，我想像呢種情況咧，就唔應該係琴日先發生咯。如果有，因為其實呢、這個不過你可以話佢以前係 B 區，咁就唔會面對呢個問題，即係只係喺 C、D 區發生。咁琴日咧就會係 B 都會發生埋呢一個問題啦。咁呢啲我諗個解決方法就係、是，譬如佢攞沓紙翻屋企填好先啦，叫啲屋企人幫佢填好先，以後嚟咧就好方便啦。只需要行入門口一入就得啦，咁就免治咗大家溝通唔到，又但係佢又冇個手機拎出嚟俾啲同事幫佢做咯。咁但係我反而又聽到一啲比較正面嘅案例嘅，即係琴日亦都有個會員反映咧，就話成班老師就去到食晏，咁入到去先發覺咧冇帶手機咁，咁咧就佢哋，但係佢哋好好，就準佢咧落咗單先，你翻學校攞啦咁，咁跟住咧煮啲嘢煮到出嚟，佢又啱啱翻到嚟可以做到啦咁。咁呢啲都係一啲我覺得幾好嘅例子，大家去。即係面對呢個新常態，咪試下咁去做到佢咯。 即係彈性處理嘅都可以。 係啦，係啦。咁佢未入嚟啊嘛，佢翻去攞啫嘛。咁佢落單嘅，咁我覺得都完全係聰明嘅呢個做法。 嗱，暫時我想知咧，多唔多 B 類食肆咧，係因為新措施咧轉咗做 C 類同埋 D 類嘅咧？因為我見到即係特首林鄭月娥都話係研究緊整合唔同嘅類別嘅食肆咁。 兩件事嚟嘅，即係你要由 B 轉 C 咧，就同安心出行冇關噶嘛，佢係同。接種率有關噶嘛？咁所以呢個咧就唔關事。佢有冇轉做 C 咧，係建基於佢打針係咪打足100%，同埋係咪有信心啲同事如果離咗職 請翻嗰個同事都要請得翻係一個打咗針嘅同事，咁佢先至可以轉做 C 咯。所以同琴日即係做安心出行就冇關係嘅。 我想睇即係睇未來啦。咁如果真係要有啲誘因，要令到 B 類要變做 C 類或者 D 類嘅話，可以再點樣做呢？譬如業界嚟講，點樣可以令到更加多食肆轉做 C 類、D 類呢？會唔會喺營業時間嗰度再有啲延長或者點樣呢？ 呢、這個就要睇下政府究竟佢想幾時做，同埋想做到個乜嘢效果咯。即係在我哋業界嚟講，都係一個被動狀態。暫時政府亦都未同我哋開始傾呢個問題，所以我諗都要等政府真係有一啲比較細節上究竟佢想點做嘅方案講到出嚟，我先俾到一啲意見咯。 暫時我因為已經見到，譬如 B 類嘅營業時間可以去多咗一個鐘，去到夜晚十一點啊嘛。其實業界嗰個反應係我相信都係歡迎嘅，但係嗰個生意嘅影響又有幾大咧？又 其實都要試過先知嘅，即係嗱，應該肯定係有幫助，因為你晚市一定可以做多一轉半轉啊。又譬如依家你即係前日嚟嘅話，你九點入座都覺得要食得好急啦，因為你十點係一定要離開嘅，即係否則就犯法嘅。咁就好緊張咯，大家都好緊張。咁有啲人唔食就算啦咁樣。即係我都試過一次睇完戲出嚟想食個飯都食唔到，我自己都試過，真係行咗好耐揾唔到一間餐廳係開到十一點。咁但係而家咁就簡單好多，即係十一點就變翻差唔多我哋以前正常啦。即係一般，其實香港大部分九成食肆都係閂十一點嘅，即係正常嚟講。其他內夜嗰十一點嗰啲就係叫做宵夜啦。咁所以我覺得有十一點呢個咧，就變成日常生活就容易啲咯。大家都會生意應該會多啲嘅，特別係禮拜五六日就應該會多啲。 嗯，再睇多幾日啦，咁啊成個情況係咯。好啊，唔該曬黃建龍，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謝曬。 好，拜拜。黃建龍咧就係稻苗學會嘅榮譽會長嚟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尋日開始去所有食肆，包括食肆在內呢啲表列處所咧，都要用到安心出行，除非你係一啲豁免人士，譬如歲數夠65歲啦，係歲數係16歲或者16歲以下啦，或者一啲殘疾人士咧，都可以用填表嘅方式去代替嘅。點睇成個措施嘅運作咧？尋日開始咗噶啦，仲有一啲人士都可以係叫做政府認可啦，或者政府授權機構認可嘅人士，可以用填表嘅方式代替用安心出行嘅，就係包括無家者嘅。佢哋尋日嗰個嘅情況嘅準備成點咧？因為都見到政府話會授權一啲社福機構咧，係為一啲無家者咧做發一個證明，係方便佢哋咧就係用填紙去代替做安心出行嘅。咁啊，有四個機構可以係做一個頭先講嘅呢個發呢個證明啦，包括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咁，又同一位社区组织协会的社区组织干事薛锦平同我哋倾下先。早晨， 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薛锦平，我想问一下，而家你哋是授权机构，是可以直接发一个证明书噶啦，定系你哋证明咗佢系你哋跟开嘅一啲嘅无家者，然后都系要政府系发一个证明书，定系点嘅咧？究竟嗰个发证明书嘅权喺你哋度定喺政府度嘅咧？ 其實我哋就已經係獲得政府授權可以發證明書俾有需要嘅無家者咁樣嘅。咁而嗰封證明書咧，其實就係一張 A4 紙咁底面兩頁啦，一面咧就係政府有一個信息，就係話咧我即係證明咗我哋機構咧係一個獲授權嘅機構啦。咁而另一面咧就係我哋去證明嗰位揸住呢封信嘅人士咧，係一個我哋認可嘅有需要嘅人士，即係可能係一個無家者，或者係其他有特別原因而出示唔到一個電話咁去掃呢個安心出行嘅人士咯。 嗰個成個嗰個證明嗰個設計咧，我想稍後先再同你講，但我想了解一下先，暫時申請呢一個嘅豁免證明書嘅情況踴唔踴躍咧？又？ 暫時我哋見到咧就唔算話係好踴躍，譬如琴日有一日咧，即係琴日即係第一日去實行呢樣嘢啦。咁暫時咧都有十零人走過嚟揾我哋求助啦。咁我諗主要個原因係因為可能十一月嘅時候即係要進入政府場所，其實佢哋已經有差唔多個零月嘅時間去即係認識到咩為之安心出行啦。咁而部分咧，可能係我諗影響得最比較多咧，就係睇落唔係好似長者嘅無家者咯，係啦。咁因為 其實無家者又真係冇樣冇乜樣睇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比較年紀大一啲，通常你話你唔識用，佢都會俾你去填紙仔啦。咁但係如果譬如一啲後生啲嘅無家者咧，咁可能佢哋即係同人哋講話自己冇電話咧，人哋可能都未必會相信佢嘅咁。所以而呢一類型嘅無家者其實都唔係真係咁多咁啦。咁所以我哋琴日都唔係真係話有好多人湧過嚟話想要一封咁樣嘅信咁樣。 有冇话几多度啊？寻日收到啲申请， 寻日大概都系十几个咯。我谂一来系因为呢一啲真系睇落年轻啲嘅无家者咧，人数唔多；二来咧，可能真系佢哋都未系好掌握到呢个信息，即系要譬如攞信咁系攞咩信啊？去边度攞啊？咁即系两方面咯，啲无家者又唔知道啊，原来有一封咁样嘅信咯，咁而食肆嗰方面咧又冇见过封信嘅 sample， 咁跟住又冇查查咁样样咯，咁所以大家都仲系处于一个唔系好清楚原来有一个咁样嘅授权信嘅状态咯。 OK， 嗱，史锦平啊，转头翻嚟再揾你再倾多一阵，因为成个情况申请呢一啲嘅豁免证明书嘅情况，再揾你倾下，转头打俾你。 好，唔该晒。 邵锦平咧就系社协嘅社区组织干事嚟嘅，咁啊讲到就系安心出行啊，喺包括食肆在内一啲嘅表列处所，仲有健身室啊、美容院等等咧，寻日开始都系要用噶啦。咁啊，除非有一啲豁免人士先可以写纸，用一个登记嘅方式嘅啫。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转头翻嚟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宣布同台北断绝外交关系。尼加拉瓜外交部分别以西班牙文同英文发表声明，表示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会再同台北有任何的接触或者官方往来。尼加拉瓜同台北断交之后，同台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是剩下14个。另一个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总统当选人卡斯特罗在选举期间曾经说支持同北京建交，令洪都拉斯同台北的关系备受关注。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宣布紧急授权辉瑞 BioNTech 为16至17岁人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辉瑞说，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的人士至少6个月之后才可以接种加强剂，配方和剂量和之前一样。当局促请民众接种加强剂应对 Omicron 变种病毒。美国有大约470万名16至17岁的少年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超过250万人已经符合接种第三剂的条件。美国疾控中心上个月已经批准18岁以上人士接种加强剂。现时在美国发现的 Omicron 病例少过100宗，美国疾控中心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持续增加。香港健康码系统正式开通，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亦都会更新至 3.0 版本。市民可以在港康码网站实名登记申请注册账户。成功开通账户之后，用户可以透过安心出行 3.0 版本上载出行记录到港康码系统，然后在港康码网站登入系统获取港康码。港康码采取实名登记，申请人需要填写个人资料，例如是姓名、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和联络电话号码等，并上载在港住址证明供核实之用。政府说港康码分为红码、黄码和绿码，判定颜色的标准和广东省的粤康码对接。所有港康码有效期都是申请当日到晚上11点59分为止。当局强调申请注册港康码账户的先后次序和日后通关的配额完全无关。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96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9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80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8.5冇起跌，阿里巴巴121.3系跌2.1，腾讯控股470.6跌2蚊，新上市嘅海莱英系报371.2，友邦保险82蚊跌9毫，美团248.2升1.2，网易162.1跌4.5，比亚迪股份287.6跌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13.4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人民币6.37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69点，跌154点。港金报16,52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9美元，卖出1,7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好长噶，排到去泽安村。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排到去泽安村。咁至于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嘅道路事故就已经处理咗几分钟啦。部分嘅行车线已经系解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车龙排到去平石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的道路事故已经清理好啦，部分行车线就解封，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平石村。城隧去荃湾方向，近住管道入口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车龙都是未消散，排到去美松苑。就是城门隧道去荃湾，近住管道入口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美松苑。荃湾的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青山公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呢一段的德士古道交通回复正常。在土瓜湾的码头涌道就有水管急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的慢线仲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龙都很长的，排到去万怡酒店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太古城那段都是挤塞。咁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味道依然。 有咩味道最有香港之味？我第一时间就想到面包铺出炉的面包气味， 精灵一点陈善阳。 以前小个一闻到新鲜出炉的面包啊，就会叫爹哋妈咪买给我了。现在经过面包铺闻到那阵味呢，那些浓浓的情怀都涌晒出来。所以呢，我行过通常都会买些包包回去给小朋友吃。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就同大家讲到啦，寻日开始咧，去到一啲表列处所，包括食肆咧，都要先做安心出行，有一啲人豁免嘅，包括就系无家者。咁如果佢哋有一啲嘅豁免证明书咧，就可以更加系唔需要安心出行啦，用填纸嘅方式就可以入到去头先食肆呢一啲处所啦。而家有啲嘅授权机构咧，就系发一啲叫做豁免证明书咧，俾一啲无家者嘅。头先讲到啦，社区组织协会系其中一个，继续同佢哋嘅社区组织干事史锦平倾先。早晨，薛锦平。 早晨啊，大家好。 继续同你倾啦，我就想知头先你话有一啲即系相对年轻啲嘅无家者咧，会唔会有一啲根本系你哋过往冇接触开嘅一啲未跟进过嘅个案？点样核实佢系咪无家者咧？核实嘅过程又耐唔耐嘅咧？其实， 都有嘅。其实系咯，我哋每一日基本上咧都会有机会接触到我哋未认识过嘅无家者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系会同佢哋做个评估啦，包括去了解一下佢哋即系成为无家者嘅原因啊，又或者可能佢哋成为无家者嘅时候嘅一啲生活习惯啊。其实基本上我哋都会识得分辨到底嗰一位朋友系一个真正嘅无家者啊，定还是系即系佢可能系即系弄虚作假咁样样嘅。咁所以同埋我哋其实每个礼拜咧都会有一至两晚嘅深宵外展嘅时间嘅。咁所以咧譬如如果有人走上嚟话啊，佢系一个无家者，咁佢报咗某一个地方，佢系喺嗰度露宿嘅，咁我哋其实都会去落区去睇下搵得翻佢啦咁样样。咁所以都会有一个过程去核实翻佢嗰个身份咯。咁啊，从而再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帮到佢咁咯。 都幾花時間喎，即係如果一個新嘅人本身你哋唔係認識，又想攞一個叫豁免證明書入去呢啲處所，唔使用一個手機即係再用安心出行去掃碼咁樣，你哋個工作量都應該係增加咗嘅，係咪？ 理論上咧都係嘅，但係實際上暫時咧就唔係真係有咁多朋友去即係需要我哋去發出呢、這個豁免證明書，咁但係調翻轉咧，反而就多咗朋友嚟查詢，即係會唔會有嗰啲安心出行電話可以申請，咁所以嗰度就多咗啲工作量。 嗰啲係通常係啲咩人咧？都係無家者，定係一啲純粹基層並非無家者嚟嘅咧？又 無家者又有，跟住基層嘅市民都有，跟住有啲譬如可能真係長者啊嗰啲，又或者可能其他嘅機構打過嚟查詢，幫佢哋嘅client 去問下有冇一啲相關嘅資源都有咁咯。 之前因為政府都話即係提出會唔會向一啲無家者送一啲手機嘅安排啊？咁見到有啲報道都話可能有其他團體係做一個統籌啦。咁你哋會唔會了解成個進展？你哋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協助成個計劃嘅機構啊？ 我哋就其實都未收到政府聯絡我哋啊，其實呢一方面，即係之前曾經有講過話，政府同譬如賽馬會又或者其他嘅電信商去了解，即係會向有需要嘅市民去叫做派發手機同埋一啲上網卡，咁但係呢一個其實我哋都冇人聯繫過我哋，跟住亦都可能我諗佢哋都仲係研究緊，其實呢個嘢應該都未推出嘅，但係我哋已經收到好多市民去查詢，咁係咯，咁所以呢度都其實想澄清翻，即係我哋其實都冇人接觸過我哋話叫我哋派呢啲手機咁樣，咁但係其他私營嘅一啲可能熱心人士啊，咁都有，我哋都有收到一啲譬如可能團體啊、公司啊，就捐咗一啲二手嘅手機咁樣咯。譬如有酒店就會捐咗一啲佢哋之前有用開俾啲客人去打出打入嘅一啲智能電話，咁佢哋都捐咗一啲二手嘅手機俾我哋啦。咁但係嗰個數量就唔係真係咁多咯。 整体嚟讲，你哋同唔同意除咗无家者之外，一啲基层嘅人士可能佢哋都冇智能电话，但系又未必获得豁免。我举个例，可能一啲初老嘅长者啦，60至64岁嘅，佢哋可能都未必有智能电话嘅，会唔会都要向佢哋系可以发埋一个叫做豁免证明书咧，或者由你哋去发咧？同唔同意呢个方向咧？ 其實你都講得啱，我哋都真係有認識到一啲朋友咧，佢雖然未必係無家者，即係可能嚟向我哋申請即係叫做問我哋有冇智能電話嗰啲朋友，其實佢哋好多都譬如真係六十至六十五，有啲可能六十三歲，又未真係好舊情咁樣啦。咁我哋多咗呢啲嘅查詢，咁我諗佢哋。都係有需要啦，一來又唔識用智能電話，其實佢哋可能未必係真係冇錢，而係完全唔識用呢件事咁啦。咁跟住可能就想我哋，譬如如果有一啲手機又有個即係可能社工咁樣可以教佢點樣去使用呢件事咯。咁所以我諗除咗無家者之外，應該佢哋嗰個需求都有嘅，係啦，咁、 okay.。最後都講，我見你之前都話嗰個設計上面嗰、那個豁免證明書係一張 A4 紙嘅設計咧，都有啲可以改善嘅空間，係嘛？ 當然係啦。咁因為其實而家嗰張紙其實佢都係一張 A4 紙嘅。咁所以其實對於無家者嚟講咧，其實就如果佢好頻密地即係有租俾人有接埋，跟住又袋翻有租出嚟咁樣，咁其實好容易就會霉咗嗰張紙，同埋唔防水咯。即係譬如我哋即係有啲無家者就話：，去完個洗手間翻嚟，咁嗰個又濕咗，咁跟住就已經開始爛爛地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啊，可能如果佢係細張啲，或者可能係一個膠卡仔咁樣，等佢可以摺埋喺銀包，咁就會好啲咯。係啦，同埋成件事會好似即係即係冇咁兒戲嘅，即係因為我哋可能攞嗰封信咁樣無啦俾人睇，跟住人哋又唔清楚，咁同埋嗰封信底面又有好多字咁樣，咁有時人哋可能餐廳做生意都會覺得奇怪，跟住無啦啦俾封信我睇咁樣，係咯。 明白 ，OK， 好啊，即係總之仲翻一張卡狀，總之易啲攜帶，咁佢就覺得更加好啦，有咁嘅改善空間。多謝史錦平，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唔該曬，唔該曬。 好，拜拜。史錦平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嘅社區組織幹事嚟嘅。咁啊，讲到有关于无家者喺而家话礼拜四开始啦，要用安心出行嘅情况，佢哋系可以豁免用一个填纸嘅方式。不过咧，而家就话可以系透过佢哋咧发一个嘅豁免证明书做一个证明嘅咁。又听一下听众嘅电话，有黄女士打上嚟，话早晨， 早晨啊， 系请讲。 哦，我系残疾人嚟嘅，咁我哋咧根本就有残疾症嘅。咁我諗呢，有時我哋成班一齊就去飲茶啦，咁都好難為嗰啲食肆呢，即係有啲人呢有時有幾個人喺度把關，要我哋填紙呀、啊、或者整安心出行呀、啊、咁樣。咁其實我有殘疾症㗎嘛，咁可唔可以呢用嗰、那個即係照片呀、啊、影相呀、啊、影相嗰陣時候有埋日子時間。咁啊，向住我个残疾证影一影，咁我张残疾证又有相又有名，咁你嗰个影相又有日子又有时间， 嗯， 咁咪可以悭翻好多时间咯。 即系你意思，职员帮你影埋，唔使数码亦都唔填纸，可能更加方便，系咪咁？ 系啊、嗯，有时佢哋真系好辛苦噶，嗰班咧食肆嗰班人，有时几个人啱食饭时间咧，有时一涌咗好多人入去噶嘛。 嗯嗯嗯嗯。昨天你有没有出去食肆那里，有没有看过整个情况？ 昨天就没有、不过往事呢，我自己就 有智能手机的、又有安心出行的，但因为我是、失明人、啊、就算我叫了个、安心出行出来，我呢都不会说、就是、走去对着哪里来整一整，因为我看不到嘛。 嗯， 咁咧，周不时咧就有啲有时同行嘅义工同我去嘟啦。咁有啲咧就系食肆嘅伙计同我嘟啦。咁听讲咧，有啲人咧就俾人哋嘟嗰阵时咧，可能咧就抢咗佢个手机啊。 吓，系你嘅朋友定系听嘅咋呢个？ 我听翻嚟嘅咋，即系尤其是我哋失明人更加唔敢立乱交一个。手機俾人哋啦，因為都幾貴噶嘛，智能手機。 明白。 咁當時又話啊，我同你啊咁樣，咁嗰個又唔係義工喎，咁啊以為係夥計啦，係嘛？ Okay. 我聽講啫，我唔敢肯定。 OK， 好啊，唔該曬呢一位聽眾嘅。另外仲有李太打上嚟，早晨。 你好啊，早晨啊，好快脆講咧，六十五歲唔夠咧，唔俾你填表啦。 係。 即係你六十四歲加一個月加一日都唔俾你填表，呢個第一點。第二，即係咁就佢邊度都唔使去嘅。如果佢哋冇嗰個智能手機，咁我就想問兩個問題啫。如果係真係唔夠六十五歲，差少少，即係總言之係六十四歲或者點樣樣，係咪邊度都唔使去？第二，如果佢將來派嗰個手機，係咪一定六十五歲先至攞到政府派嗰個手機？ 而家都未知嗰個派嗰個計劃係點。 係咯，咁你話點樣解決而家個問題？佢六十五，你唔夠六十五歲就唔俾你填，因為以前填嗰啲紙仔唔係填身份證嗰只咧。 嗯。 即係短嗰只，佢而家成份 form 噶嘛。佢唔理你咩年齡嘅，你填就得噶啦。但係而家唔得啊，因為我即係政府嗰啲圖書館啊嗰啲等等嗰啲啦，都唔俾你填。咁你去到啲食肆，喂大佬，人哋要負責任噶嘛。 嗯。 一睇你對你嗰啲唔得嘅話，咁你唔使入啦。 嗯，多唔多？頭先講到話即係唔夠六十五歲啦，可能爭幾個月嘅一啲人士 咧。嗱，呢啲我點知多唔多啫？但 你身邊觀察多唔多？算唔算多？ 係我就冇，因為我唔會企喺度等嘅。但我就只會只話即係我自己即係我自己同埋我自己傾，我就遇到呢個情況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創新科技局局長咧，薛永恆咧，早前亦都透露啊，正研究向有需要嘅人士咧係送贈智能電話同埋數據卡，不過暫時咧係未有詳情。有一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张凤平。 父母时时讲孩子发脾气咧，就好似失控嘅恐龙，大嗌乱叫。呢、这个时候嘅家长咧，总系唔知点算，话俾佢听唔好嘈啦，安静啦，佢哋就会越嗌越大声。让家长无计可施，难怪近年亲子教育的重点都是跟情绪教养有关。到底怎样可以让一个吵闹的孩子安静下来，学习正念，将精神完全集中在当下呢？不如试下儿童正念专家海拉威利和插画师安妮贝兹合著的《孩子失控怎么办》这本书所提供的创意方法。 想象下落雨了，首先摩擦两只手掌，这个声音就代表风变强了。用手拍打大髀就好像开始落雨了，拍得越快就代表雨落得越大。如果要闪电，就将手高高地举起来拍手，行雷就用脚蹬地，拍手同蹬地好快咁交替，就代表闪电同行雷交替咁出现。 系咪好玩呢？呢本书嘅特色系用孩子熟悉嘅动物做主导，配合简单嘅肢体活动，每一张嘅短文指引都系诱发孩子无穷嘅想象力，喺当中学识平静啦，专注。放松的技巧，学会自我调适。书里面很多的游戏都不需要道具，可以随时跟孩子玩，让他们从中学习表达自己的情绪。 单单教孩子呼吸也都有多种的方式，好像蜡烛呼吸、花朵呼吸、兔式呼吸等等，充满童趣和想象力。又或者想象你是天上面一朵云，或者你是一朵跳皮的云，喜欢变成豆豆糖和北极熊的形状，或者你是一朵闪闪发光的云，里面塞满着雪花。 就让我们和孩子一起投入这些可爱迷人的活动里面，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命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孩子失控怎么办》，作者海拉威利，由尖端媒体集团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財政預算案嗰陣就提出咧壓縮政策局啦，以及一啲部門開支目標，2022-2023年度咧係減少1%嘅經常開支啊，咁就話可以預計咧係慳翻大約39億啦。咁嗱，見到咧社會福利署咧係早前咧都係去信啊一啲受資助嘅非政府機構即係 NGO 咧，就宣布2022-2023年度咧係削減1%嘅經常資助嘅。對於啲機構嚟講嘅影響幾大咧？而家話應該可能機構出年3月咧就會實際知道削減 減個資助額係幾多㗎啦？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社聯業務總監蔡建華，早晨。 系早晨，早晨，主持。 早晨，蔡建华，社联系咪都收到类似呢个通知啊？知唔知具体个安排系点样嘅？ 我亦都系收到通知啦。咁啊，即系都系好似你咁讲咧，系即系喺出年嘅时间咧，就即系缩减我哋嗰个嘅即系拨款啊，就1%啊咁样啦。咁咧就我谂我哋都即系失望啦，即系呢个嘅安排咁样。因为我谂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其实福利服务所提供嘅都系一啲对弱势社群啦。長者啊、殘障人士啊等等嘅一啲嘅，即係最基本嘅一啲即係照顧啊，同埋一啲嘅即係服務咁樣。咁咧就即係都係同民生影響都相當大啦。咁我哋都好擔心咧，就呢一個嘅即係削減咧，就即係會影響到我哋即係去提供一啲即係服務俾佢哋啊咁樣啦。 嗯，其實1%呢個幅度點睇咧？個影響有幾大咧？或者之前嘅財政預算案嗰陣已經提過噶啦嘛？社聯有冇直接就住呢一個措施反映意見咧？ 好啊，但我谂咧就嗰、那个即系1%嗰个嘅即系水平咧，咁我谂如果要考虑呢一个嘅即系影响咧，一定要睇我哋嗰个嘅成本嘅结构啦，咁样。咁大家知道咧，即系社会服务即系最大嘅成本，其实最主要当然系即系人手上嘅安排啦，因为实际需要啲同事咧去照顾我哋一啲即系譬如24小时嘅院舍里面嘅一啲老人家一啲即系可能要辅导一啲嘅年轻人啊等等。咁其实呢啲人手嘅开支咧，我哋即系而且个系好难咧透过即系譬如即系减薪等咧嚟到去即系处理。實際上我哋喺市場上人力市場咧，而家即係其實我哋都係要去即係同其他嘅界別去競爭啦。譬如我哋啲治療師啊等等嗰啲，我哋都係即係一路都係好短缺啦咁樣。咁其實我哋係即係要用可能係一啲即係更高嘅價錢先可以競爭到足夠嘅人手嚟到去做我哋嘅服務咁樣。咁另外再其他嘅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即係開支咧，包括咗譬如好似院舍裏面嘅即係食物嘅開支咁樣，即係假想象而家即係食物嘅成本都係不斷貴啦咁樣，咁所以好難去即係用呢一個嘅即係節約嘅嚟到，我哋都擔心啲節約亦都一定會影響到即係個嘅即係服務質素啊咁樣啦。咁所以我諗如果唔睇呢一個嘅即係成本嘅結構嘅話咧，我哋好難去講即係話即係1% 究竟係即係多定少。 估计受资助的社福机构可能用什么方法去减，或者可以去减这个1%的开支去应付呢？因为譬如在整笔拨款的制度之下，其实他们可以有些钱之前是用剩的可以放到储备，会不会是用储备，会不会有些即有人担心就会不会是可能是直接是裁员或者减薪这一类的方向呢？你觉得个机会又大不大呢？ 我谂我哋即系都系即系而家我哋知道，我哋亦都要等紧个到最啱先，我哋系嗰个个拨款嘅数额啦咁样。咁咧就即系个别机构一定会去考虑头先你所讲嘅各样嘅安排嘅可能性啊咁样啦。咁啊，但系我谂我哋嘅最大原则都系即系尽量去保障我哋嘅服务对象啦，因为即系我谂即系呢个系都系我哋嘅责任啦咁样。咁咧就頭先提到話，即係譬如儲備用儲備呢一樣嘢啦，即係的而且確，當然即係如果係短期內，我哋可以用一個即係儲備，即係應用儲備嘅方式嚟到去處理，即係呢一個嘅實施啦。咁但係我哋擔心呢個實施其實唔係一個短期噶嘛，呢個係一個即係基本恆常嗰個嘅開嘅資助嚟噶嘛。即係一削落去嘅話咧，就變咗係即係我哋個基數就低咗咧，即係都影響以後嘅即係長期嘅撥款啦咁樣。咁所以即係用儲備唔係一個方法啦，因為大家知道儲備都係一個。嘅都係一個即係叫做應急錢啦，而實際上我哋每年咧，其實即係政府都係只係限定我哋嗰個嘅儲備咧，唔多過我哋即係日常開支嘅3个月嘅啫嘛，即係所以我哋只係用即係日常開支嘅3个月，我哋冇可能咧去應付咧用儲備嚟到去應付一個長遠嘅安排，即係長遠嘅實施。所以呢度我即係大家留意到，我哋社聯都即係提議一個方案咧，就係即係我哋當然明白而家。嘅經濟個逆行啊，咁樣即係經濟環境嘅情況咧，我哋都願意去即係呢一個共度時間嘅。咁但係可唔可以政府喺即係當經濟環境改善嘅時間咧，即係去即係補翻呢啲嘅即係實施安排，或者去即係將我哋嗰個嘅資助去翻基本嘅個水平咧咁樣，咁以至到我哋可以即係起碼唔會長遠地影響到個服務啊咁樣咯。 即係佢哋要減嘅時候咁。但係點樣又維持到個服務咧？即係你哋個建議嗰個點樣平衡到呢樣嘢咧？係 即係我諗，我哋短期內，即係譬如喺而家呢一兩年經濟環境差嘅時候，我哋即係盡量去壓縮啊，或者去盡量去即係用咩方法去解決。但係即係睇下會唔會一兩年後即係嗰個環境好啲嘅時候，我哋即係如果政府能夠追補翻呢一方面，或者係回復翻嗰個嘅基本嘅資助咧，咁即係起碼個長遠唔會受影響啦。 過往是不是說都有減一些非政府機構的資助，但是就有一些資助額較少的小型機構是有得豁免的，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的？ 是啊，冇錯啊，即係 而家好似冇特別咁講喎，好似今次。 係啊，冇錯啊，即係之前我哋都即係知道，即係過往都試過一啲嘅即係實施嘅情況啦，咁樣咁當時都係有一啲嘅即係私人機構係即係獲得豁免，咁但係今次我哋就冇聽到啦，咁我哋都擔心，因為其實即係大型機構當然佢哋都係困難，但係即係個靈活性希望可以即係多一啲啦，資源調動多一啲啦，但係小機構真係即係嗰個。人手系咁多就系、是、咁多，开支系咁多咁多，即系其实对佢哋嚟讲，每一分每一毫都系即系啲必须开支啦，咁所以系好难去做一啲个调动啦，咁样咯，咁所以即系我谂政府都需要考虑一下啦，即系睇下会唔会喺私人机构咧都可以做一啲嘅宽免，而实际现况即系能够即系牵涉到嘅即系数额都未必一定好大嘅咁样啦。 OK， 好啊，唔该晒蔡建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蔡建华咧就系社联嘅业务总监嚟嘅，咁啊，另外社署都有个回应嘅，就话佢哋目标啦，2023年啦系将政府嘅经常开支减1%，支流计划用喺所有嘅政策局同埋部门啦，就话经过一段时间嘅持续高速增长，社福嘅开支已经进入咗整固期，聚焦落实咧各项嘅改善措施，维持资源用得其所。又提到啊，喺唔影响进行节流计划嘅前提之下，政府亦都会为是受资助、受津助服务的单位的部分开支项目提供豁免的。现在就说2021-2022年度呢一共有大約170间的非政府机构是提供资助福利服务的，获资助的金额就大約是200亿的。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再和大家见面，拜拜。